请记得关注 DJ 诚意，两个英文的大写 DJ， 城市路程的城，一是七二三四的一。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暗恋。有人说暗恋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在那些不被知晓的情愫里，像个小学生一样被那个人影响着喜怒哀乐。其实甜蜜也好，酸涩也罢，你的第一场暗恋是什么样的？还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吗？这个话题我们在新浪微博发布之后，收到了上千条的评论。于是呢，我们也在众多的评论当中精选了一部分人的评论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，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别人的暗恋。可能暗恋就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吧，暗恋是否就是一个人的心酸呢？我们也来关注一下。新浪微博叫做未来的一位听众说，我们住在同一栋楼，念同一所中学，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，喜欢他走路的样子，会一眼在放学人群中认出他，然后默默地跟在后面，故意等他搭同一班公交回家，深夜睡觉前看着对面还亮着的窗口，默默地说晚安。他比我大两级，这样的喜欢持续了四年，直到他去外地上大学。他叫张帆，到现在我们还不认识。看完这条评论留言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这样想的，是不是暗恋一定就不能说出口？也是啊，如果说出口的话就是一种明恋了啊。喜欢的这位叫做张帆的同学，张帆能否再听诚意电台呢？他是否听到你这样喜欢了他四年？我觉得四年真的很长，也希望张帆能够听到你对他的喜欢。不知你在写下这条留言的时候是否还在喜欢着他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条，这位新浪微博名字是叫做哇塞真的是你，怕他知道又怕他不知道，想见他又不知道见了他该怎么做，羡慕他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想尽各种方法了解他，喜欢他所有喜欢的一切，碰到他们班的学生高兴得不得了，无论什么事儿，拐好几个弯也得联系上他，心心念念的全是他。我不认为这是愚蠢，不经历过你永远不知道那种激动，那份欣喜，那份执着。对啊，这位听众说的最后一段话我是特别认可的。是啊，如果说你不经历的话，可能我们真的是无法体会那种暗恋的悸动，那份欣喜。如果说知道了他念着你的名字或者跟你打一个招呼，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心跳的感觉，应该让自己惊喜若狂吧。继续来看安风晓，新浪微博昵称叫做安风晓的听众，他说高中暗恋了他两年半，早上五点起床只为了跟他在操场偶遇，说句早啊，晚上躲在学校转角装作偶然跟他一起放学，自己却绕了好多弯路，知道他讨厌营养快线，讨厌绿豆糕，知道他一紧张就摸鼻子，一不自信就打响指。他喜欢跑步，那个夏天我瘦了35斤，他现在也不知道我送的提拉米苏的意义。他跟我最好的闺蜜在一起了。现在大家是否在网络上都有这样一段说话，就是防火防盗防闺蜜，是这样吗？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你送的提拉米苏的意义，那你在这里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提拉米苏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？继续来看下一条，歪歪不做痴情种说，第一场暗恋从四年级到六年级，他是我同桌，他很幽默很阳光。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你不跟他们一样画三八线， 我当然没有说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离你近一点点了。我说懒得话，我们的故事里没有大白兔奶糖，也没有三八线，我也没有告白，只是静静的喜欢着。说起来，借他的红领巾，他还没有还给我。那你现在跟他还有联系吗？你们再次联系的时候，是否还会说起他曾经借了你的红领巾？小姐，她姓吴，说高二的时候暗恋我的前桌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认为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。为她做过很多事情，但是一点也不后悔，因为我喜欢的是个优秀的人，现在能跟她做个普普通通的朋友已经很满意了。希望她以后遇到的女孩子都是好女孩。其实我想说，喜欢一个人的话，真的只甘心和他做普通朋友吗？接下来看下一个，小王子在等他的玫瑰。他说是初二的时候，同班同学。我是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类型，之前一直没有注意过他，直到有一次放学路上，他小跑过来跟我借钱，我愣愣地给了他之后，他接过来就走。走出几步之后，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来，回头冲我龇牙一笑说谢谢啊。那一刻真的像中枪了一样，他笑得真好看，我知道我这辈子都忘不掉了。他叫安博。有人说一个人笑起来会让自己很心动的样子像中枪了一样，可能就在那一刻你真的喜欢上了他吧。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评论。这位叫做让我奋不顾身为你说，他叫董双旭，军训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就喜欢他了，最喜欢他笑的样子，让人心情特别好。初中同班同学，高中同学，做过很多蠢事儿，错过了很多机会。现在大二，他和我在一个城市上大学，我们的学校坐车也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，我总是去他的学校，见不到他就是想去他的学校走一走，坐他坐过的校车，看同样的校园风景。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句，那么现在你们在一个城市，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？为什么不去告诉他，告诉这位叫做董双旭的同学，你很喜欢他。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评论。这位微博名字有一点怪怪的 XX 下划线，他说高中分完文理班的时候，喜欢上了班级里的一个女孩子，喜欢她的恬静淡雅，温柔如水。她坐在教室靠窗的第一排，我坐在另一边靠门的第二排，从我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他的侧脸，我每天就这么看着，偶尔他回头的时候看见我在看他的时候，他会对我笑一下，那是我认为我高中最美好的时候。对啊，我们高中最美好的时候，借用一句话应该就是这么说吧，刚好那一天阳光打在他的脸上，他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好美。可能我高中的时候都在睡觉了，没有看到这么美的人。接下来看这位叫做小胖直播团队说，心里一直有一个人12年了，我仍然放不下他。我们小学3年级在一起，天天一起玩，每天放学我必须送你到你家门口，帮你敲门，然后边走边唱着你最喜欢我唱的歌曲，一直到楼底。没事儿，你喜欢过来欺负我，拧我的耳朵 有你在基本上耳朵都是红彤彤的，可是学习不好，我突然转学了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你，特别想你，袁离谦。你身边有叫袁离谦的同学吗？如果是有的话，记得让他听这期节目，有人在呼唤你的名字。继续来看下一条，叫做布丁的听众，他说有关他的事都敏感到不行，记得有关他的一切，也记得他的冷淡和疏远，羡慕被他特别对待的人，羡慕能每天见到他的舍友，能看到他睡觉的样子，种种暗恋就是感觉自己像变态，偷偷窥视他的一切，羡慕和他有关的种种，明明救命的船在旁边，却只能渐渐地沉溺在深海。暗恋真的是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一种病症吗？ 是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， 是傻子。他说本该是孩子的年纪，我却真真切切地喜欢了他近十年，各种幻想，好多年未见面却在梦里相遇，一次次梦里告诉自己这不是梦，醒来还是空欢喜。我记得那个年纪纯纯的爱恋，虽然只关乎我自己，却那样真实，拥抱着不可能的梦，在上大学第一年写下来能想起和你有关的所以，只害怕哪一天我也记忆不再清晰。 CG 它的标注是，可能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，夜夜都是梦，梦里都是你。接下来看这位叫做我是一条单身狗，咿呀咿呀哟，好吧，接下来看，他说潘敏，小学六年级转校，他成了我的后桌，因为我比较矮。我记得他是班长，学习好却不爱说话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冷。那时候我就像一个崇拜者一样喜欢着他，却又害怕和他对话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才会让我们的距离更加近些。难得对话几句，有时候反复思考刚刚的对话，感觉自己好笨啊。这位叫做潘敏的班长，你有在听吗？别人想和你说话真的是要思考好久啊。现在来说是高冷的班长啊，因为班长都是很高冷。这位叫做陈燕燕要早起的听众，他说2002年的秋天，四年级走进教室里，你走进我的生命里，你说我笨，教我解我不会的奥数题，想和我玩却只会咬我写着字的桌子，把我惹得2005年的夏天偷偷跑去打暑假工，在工厂食堂电视里听到一首歌，听到背后你叫我的声音，那个时候我觉得那首歌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，我的名字是世界上最最好听的名字。到底当时听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？这位叫做大头，大头下雨不愁，他说他叫裴楚，2009年冬天像一束阳光照进我心底深处，从此我的青春里只有他。他爱科比，爱7点55从楼下窗户经过，爱大理的某处的一位姑娘，那你是哪里的？新浪微博昵称叫做他显示，昵称格式不正确。他说对于他，我整整暗恋了他一整个青春，想好好诉说与他之间的故事，却又不想与人分享与他的秘密，其实更应该说是我一个人的情愫。 趴在窗台等他路过，上他的课异常认真，为了他努力考进重点班，为了靠近他而成为一位老师。虽然最终我们之间还只是停留在师生关系，但我却从未后悔曾经爱过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，可能会把自己渐渐地变成他所喜欢的样子，只为了和更加优秀的他站在一起。接下来看 CC 修路禅说，我把一段八年的暗恋称作执念，他叫姜文。没有人知道我喜欢他，因为当有人问我喜欢哪个男生时，我会告诉他我喜欢姜文，那个拍电影的姜文。其实我很喜欢有人这么问，因为这是我唯一的能够正大光明说出他的名字的机会。而现在我仍会时不时的后悔当时的羞涩。如果，可惜他没有如果。可能当时我们喜欢一个人，自己却不敢说出口，怕和他没有机会，怕和他破坏了现在的这种机会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说当时我们勇敢一点点，也许就和他在一起了，是吗？好的，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叫做没有鱼丸粗面有宝宝金水说，他是我们数学课代表，总爱揉乱我的短发，可那是为了他，就真没有想留过长发。他喜欢踢足球，喜欢拜仁的穆勒，世界杯德国对葡萄牙那场，穆勒的帽子戏法很抢眼，之后我就把穆勒当男神。其实哪是喜欢穆勒啊，为了一个人费尽心思的去了解他喜欢的一切，真是不容易。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我喜欢的是喜欢他的那些匆匆岁月。对啊，其实在青春年少的时候，我们喜欢一个人，可能喜欢的就是当时的那些岁月，那些青春吧。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新浪微博评论的最后一位听众的，这位听众叫做抹茶味的兔子姐姐。高二的时候坐在他后面，每天看着他的后脑勺，知道他爱转尺子而不是笔，知道他腿弯着多过于腿伸直，知道他爱吃玫瑰茉莉的木糖醇，知道他爱打篮球，他不经意地对我笑了笑，可以让我开心好几天，他不小心一句话，我可以记得好多年。 CGS 好久不见。其实当我们爱过一个人之后，或者暗恋过一个人之后，当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如果说我们和他在街角再次相遇的时候，你是否会勇敢地告诉他，嘿，我当年喜欢过你，或者说我当年暗恋过你，你是否会勇敢地说出这句话吗？ 想你。

哈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AM927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。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，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住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。有一天凌晨，跟没睡的几个好友在群里聊天，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前任的话题。群里平时一直话很多，属于活跃气氛的男生突然不说话了。等我们快聊完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他来了一句，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，他穿的还是我送给他的蓝色裙子，他对我说他想要再抱抱我，然后我就醒了。没想到这么久了，我还是会做这样的梦。那你们分开多久了？3年。后来有一天机缘巧合，我跟他一起去北京，他对我说，为了那个女生，他去了20个城市，收集各个地方的明信片，就是因为他曾经对他说过一句，他将来想去那些地方，想收集明信片。然而这件事情，他至今没有让那个女生知道。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故事，男生分手以后，一直悄悄关注着女生的微博，直到有一天那个女生转了一条求中奖的微博，男生就偷偷联系卖家，用原价把那个东西买下来，然后让卖家以中奖的方式艾特他。同样的这件事，他永远不会让他知道。记得我之前写，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，去见了回忆就没了。人都是会变的，爱情也好，友情也罢，也曾为了要不要去联系那个人而纠结了许久。然而跌跌撞撞之后，我发现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理，那就是也许很多事情是可以挽回的，比如金钱，比如昨天落下的单词，但是不能挽回的事情更多，比如时光，比如你们双方彼此之间的感觉。巧的是，我跟他都喜欢五月天，都最喜欢那首温柔，都最喜欢那句没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他还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，就一定要听这首歌，然后约好不打扰对方。当时半开玩笑的两个少年，一定没想到有一天这句话变成了现实。那时候总是说分手后祝对方幸福是最蠢的事情，一定没想到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自己也不聪明，千万句想要对他说的话，不过最后变成一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你知道，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，或者说的故事结局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大多数时候，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，突然间就宣布了分手，最后连句再见也没有。再或者明明互相喜欢，可却又猜不透对方的一举一动，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，直至错过彼此变成陌生人。你在草稿箱里存满了想要对他说的话，可是到头来却一句话也没有告诉他。 有时候你也想问，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还在，说爱就爱的冲动却再也没有了。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害怕付出，害怕受伤，害怕先动心的先伤心，先认命的先认命，先说我爱你的先不被爱，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有人已经在心里爱过你不止十次了。那天在北京，他跟我说，他到现在还是会下意识的拨他的电话号码，天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忘不了这十一个数字，可是他最后还是忍住了，他不想去打扰他，不想因为自己打扰他的生活，也拒绝从任何人的口中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。那一年的你假装经过他身旁，只是为了偷偷看他一眼，还害怕着被他发现。那一年的你，你跟他聊天总是聊到半夜，听到他难受你就哄他开心，看到他开心你就跟着开心，直到有一天他对你说他喜欢上另一个男生的时候，你愣了愣，说那很好啊，喜欢就去在一起吧。那一年的你为了他的生日愣是几天几夜没睡好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只为了送他礼物，等到他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就又什么都说不出口了。那一年的你跟他最后还是分手了，你明明舍不得，你明明很难受，可是你知道再这么下去已经没有结果了，只好装作洒脱，装作决绝。我突然觉得那些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，其实在把对方放入黑名单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哭过难受过才能下定决心的吧。那些分手后还会默默地关注对方却又不会让对方知道的人，是有多么不舍得曾经的感情却又不得不放弃。你们会分开或者是没能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你不好不可爱不够聪明，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只是因为时机不对，只是因为你们的相遇是为了跟对方告别而已，只是因为你们都是这样一个别扭的人，别扭到永远不会先开口，别扭到可以硬是忍着不去联系他，别扭到永远不让自己看起来先喜欢上他，别扭到明明比谁都喜欢他，却认为只有不去打扰他才是给他最好的祝福，宁可自己内伤憋得严重也要假装不在乎，宁可假装遗忘不难没关系，也不会让对方知道其实你从没放下，宁可在他消失的时候比谁都着急地满世界找他，也要在他出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。我常听有人说，如果那个人爱你他就会来找你，其实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爱你，因为他知道你不会喜欢他，所以他不会找你，他不想打扰你，他不想给你增加困扰，他希望你过得更好。即使在没有他的情况下，有些人对你说了好几次我爱你也不一定是真的，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，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。 还记得吗，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，只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的淡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还记得小王子的故事吗？狐狸告诉小王子，你要对你驯服过的一切负责到底。你要对你的玫瑰花负责，驯服的意思是建立某种联系。如果没有驯服，一个男孩只是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也只是一个女孩，他们和千千万万的男孩女孩一样。可是一旦某个男孩在街边无数次的等待一个女孩，或者一个女孩每天在夜里思念一个男孩，他们用耐心、细心、时间和爱去浇灌了对方，这就是驯服。那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他们是初恋，在一起好多年，那种感情是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。简单单纯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一个眼神就认定了对方，没有一点多余的关于高矮胖瘦、富贵贫穷的考虑。他向他走去的时候，他也向他走来。也只有那年纪，我们才会轻易地拿命对一个人好。他们感情一直很好，笃定此生非君不嫁，非亲不娶。他们一起读完高中，读大学，然后他要出国深造，他说没问题，我等你。开始的时候都是豪情万丈，热血沸腾的，友情饮水都能饱，距离算个毛，真爱无敌。隔着万水千山的，仍能感受到两颗心砰砰跳动的频率似的。电话、视频、短信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俩人都累了。女孩的生活越来越丰富，有时候捏着手机叽叽喳喳兴奋不已地讲着半天，但男孩却听不出来这事儿好玩在什么地方。俩人对着电话突然沉默，空荡荡的，好像刮起了大风。而他有时候累了，想看到一个微笑的眼神都成了奢望。是他先提出分手的，他的工作枯燥忙碌无趣，他累了，撑不起这距离和时间了。刚开始也痛苦不已，很多个夜晚他揣着酒瓶走在这个城市的边边角角，躲雨的屋檐，吃面的大排档，看书的图书馆，说情话的河边。可是哪怕淌血，他总是要熬过去的。流一次血死不了人，可是天天滴血却能将生活搅得天翻地覆。分手好几年后的一天，他突然收到一个包裹，他寄来的，里面除了一本好看的本子外一无所有。这个本子每一页都皱巴巴的，没写任何东西。他反反复复地翻了好多遍，甚至去找了一种可以让隐形笔显现字迹的化学物品撒在上面，他依旧没有在这个本子上找到一个字，一点痕迹和一丝丝他期望的信息。也许就是他无聊时候的小任性吧，他心想。于是他把本子丢在了某个角落里，忘了他。又过了好多年，他有了自己平淡的生活，也听说他挺好的，他在那边定居了。有一天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无意翻出了这个本子，皱巴巴的纸张已经干得脆生生的响。那时对于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，他已经释怀。这是2012年，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就要到了。女友先问，你说如果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，电话信号会拥堵吧？万一你知道这天只能拨出去一个电话，你会打给谁啊？他盯着电视屏幕，头也不回说，无聊。第二天网络上一片沸腾，大家都在坐等黑暗到来。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，辗转好几位旧友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寒暄过后终于问，当年你寄来的

用含着泪的眼睛等我听蝉声沉落，请抬头肩上露重，带路的草也一直